注定努力前进，总有一天会变身成寂寞。别怕被看清，这幅最壮丽的风景，人少的才是年轻。

害怕一次真正的相遇。